你把我犯罪，你让我流泪，你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灌醉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 为我生气，为我闹。

重新这种感觉。我不愿自言自语自怜，给自己理由后悔。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，告诉我，我试着了解。最怕寂寞自言，我想到我们之间迟迟无法入睡。我的喜悲深深悲，在你面前你视而不见。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，告诉我，我试着了解。最怕寂寞自言，我想到我们之间迟迟无法入睡。

说着他再也不回来，真想再见你们还在玩耍，和我在漫天飞扬吧， 想哭。